在爱心键下边，你在我，又或是我在你内心，曾许下诺言。谁说有不散的筵席？谁说生死不让这份爱被流水一一冲淹，此刻共对夜无言，流露我心中猜怨。看尽你我受怀满脸，泪水有如洒在面前，我的心怎忍说离别，凝望你牵花走远。已别去是已别去，让时光洗去。此刻共对夜无言，流露我心中猜怨。看尽你我受怀满脸，泪水有如洒在面前，我的心怎忍说离别，凝望你牵花走远。已别去是已别去，让时光洗去悲。